中常有人和我们相陪伴，留下真情祝福永远，让我们有同样的梦幻。有你有我，这世界不会再有寂寞，有你的心 在这孤独雪乡里，我最爱你，爱你。